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64面啊，464面倒数第二行，宝莲佛光第21啊，念老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本品显阿弥陀佛各种宝莲，夜夜有微妙色光，夜夜光中又现千亿佛，夜夜佛说妙法，安利无量众生，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这还是介绍极乐世界依报的环境啊，我们从上面呢这几品经都是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那么从佛来说，正报啊就是阿弥陀佛，其他的呢都是阿弥陀佛从自信的流出来的依报环境。如果从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来说，正报啊是说我们自己，阿弥陀佛也是我们的依报啊，依报了就是环境，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所以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是我们的人事环境。树木花草切宝莲池啊，虚空法界，那都是我们依报的环境。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诸位是细心留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奇特。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常单纯，注重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阿弥陀佛，其他的全是菩萨。从十报土到凡圣同居土，乃至于下下品往生都是菩萨，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前面我们学过48愿，第20愿佛说得很清楚，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这一句话要听懂了，你才真正的认识净土啊，你对于极乐世界心里就有数了。平等法界，十方世界没有的， 啊，阿惟越致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退转。这里面含着三种不退转。啊，三种不退转你都得到了，这不是普通菩萨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师，天台智者大师讲的六界佛，化身大师叫分真即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真佛。设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说他是相似即佛，他是相似佛，不是真佛啊，很像佛，还不是真的啊。化身大师是真的，真佛住佛土。什么地方是佛土呢？极乐世界是佛土，真佛住的啊。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面不是六道，它只有两道啊，只有人天两道。他没有修罗，没有出生恶鬼地狱。啊，而且这两道去往生的人，即使是无逆施恶，这是恶人，不是善人啊。生到极乐世界，那不是善人，怎么能往生呢？啊，怎么能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本愿威神加持他，他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这不可思议，太殊胜了。十方诸佛世界确实找不到，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家。我们得认识清楚，这个机会可别错过了。啊，造作极恶的人往生是什么条件？忏悔业障。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什么叫菩提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很好，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讲得好啊，印光老法师对于要解赞叹备至啊，真的赞叹到顶点了。啊，他老人家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是他对欧耶大师的。啊，诸佛来注阿弥陀经，也不能超过他。有人怀疑，还不是普通人，老法师啊。啊，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有一次请我吃饭，就提出这个问题。印老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我告诉演培法师，印足赞叹的一点都不过分， 赞叹到恰到好处，这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一生讲经教学，怎么还有这个疑问？这个我们要知道，你细心去观察他有没有发菩提心。这是个标准。菩提心的体是什么？真诚。心里头有疑，真诚就没有了。这些大德们，他们的本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是迹象。我们用真诚心来看待这些事情。莲培法师是菩萨，他作此示现，提醒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到底是真菩萨是假菩萨，你别去管，没有真假。为什么呢？相随心转，我是真心他就是真菩萨，我是妄心他就是假菩萨，哪有什么真假了？都在你那一念之间呢。念佛之人念念是阿弥陀佛，我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不但一切人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花草树木都是真的，水鸟也都是真的，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花草树木这些鸟雀是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那就看你的心，你的心是它就是，他就不假，你就真听到鸟雀风声呢在那说法，你真听到了，然后你才恍然大悟啊，极乐世界变一切处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科学家今天能够印证到的是边缘，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生活在哪里？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离开极乐世界，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了，真的发愿了。真心就是菩提心。真诚是体。菩提心的离体。清净平等正觉是菩提心的自受用。你自己享受啊，这个就是极乐啊，清净心是极乐啊，平等心是极乐啊，觉而不迷是极乐啊。是你自己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找不到。现在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到哪里去了？迷了。迷了，诸位要记住，并不是丢了，只是迷了。 你只要一觉悟，你就发现了他在，哎，你就能享受得到啊。啊，我们这个失掉的叫迷失，不是真的失掉的。啊，觉悟了，他就现前了。啊，现前之后，他起的作用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明了。啊，宇宙之间一切法。啊，体性现象离世因果，你全都通达明了啊，那就叫佛知佛见啊，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佛见啊。学佛，佛有没有教我们？说佛什么也没教，佛没东西教人。啊，佛只是把他自己觉悟的说出来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你也有，他也有，个个人都有。啊，你只要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你就见到了，就这么回事情。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话。啊，真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啊，灾难是不善的心行偶发的事件，这事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佛在经里举的比喻是很有道理，梦幻泡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啊，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其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啊，除三十六百千亿光，这一段文。我编的科判编得很细啊，念了真的是一大段，我就把它分了很多小小段啊。那么在科判里面诸位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还是遵守念了的这个注解来学习啊。文中首名宝莲，四名莲光众佛啊，这个莲花当中的佛在下面一段，这是前面一段。与宝莲中呢有含六义啊，第一个，莲花周边国中， 啊，这就是第一句。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极乐世界在此地，我们要了解经教里面表法的意义。啊，大臣都用莲花来表法，莲代表什么呢？代表清净，莲花的根生在池塘的底下泥土里面，泥土代表六凡啊，六道染污啊，啊，莲花的茎是在水当中啊，你看是莲花池啊，底下是泥沙，上面是水。水代表四圣法界清净啊，所以四圣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净土，六道呢是诸佛如来的秽土染污啊。莲花开在水上面，这个意思代表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那他在哪呢？他在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莲花表这个意思啊，周满世界。念老的注解说周边各种是一个意思。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极乐世界无时不在，真的。这些年来，我们提倡推广元朝中峰禅寺的三十信念法师啊，中峰禅师啊，这个法师本子是他编的，里面的开示都是他讲的啊。他在开示当中告诉我们，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说此界啊，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个话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呢？你要听懂了，真有受用啊。如果要没有听懂，希望好好去学习望经还原观。望经还原观你要是学明白了，这两句话你就懂了。啊，贤首过世在还原观上告诉我们， 一体，显一体，大乘教啊，一个清净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万有从哪来的？都是依这个离体现出来的啊，体能生能现，宇宙万法是所生所现，一个体啊，没有第二个体，这个体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啊，处是空间，时是时间，其实空间时间假的，不是真的，体是真的。啊，这个体，科学、哲学都在追求，都在探索，但是永远探不到。为什么？科学技术探索的都要有对象，就是它要有现象，才能被你发现。它要是不是现象呢，那你永远不能发现。啊，我们在经历都常常提醒同学，自信呢，不是物质，不是物质，我们前五根没法子接触，啊，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啊，也闻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啊，第六第七它圆精神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啊。阿赖耶甚至于可以它攀缘到自然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哲学对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它真存在，其他全是假的，它是真的。永恒不灭的。啊，你看看华严观上讲，它能起二用。啊，二用第一个，它能现宇宙；第二个，它能现正报。啊，正报是，正报是我自己。啊，医报真报他都能见。啊，其实这个说法已经把事实真相说明白了。即变一切处，医证不就变一切处吗？啊，阿弥陀佛国怎么不能变一切处呢？阿弥陀佛怎么会不变一切处呢？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梵文，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什么叫阿弥陀佛？无量觉啊，没有一样你不觉啊，觉就是阿弥陀佛。迷就叫凡夫啊，一迷一切都迷了，一觉一切都觉了啊，怎么不是呢？一点中风禅师一点都没说错啊，他能说得出这两句话，他不是普通人。 啊，所以真搞明白了，回头看看中国这些过宗的一些祖师大德，那哪里是普通人呢？啊，至少个个都是法身菩萨。啊，也有非常有可能古佛再来。啊，我们众生有感，他就来应了。弥陀净土最高的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没有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啊，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呢？古大德教给我，为正方知。科学家没证到，怎么样才能证到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证到了。不需要用一切，啊，再精密的仪器都探测不到。啊，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到达这个极限，没法再突破了。啊，他们居然能够发现物质是什么回事情。这个很了不起啊。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他晚年专攻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老师。啊，出了这么一个徒弟，啊，造了个原子弹害死人。啊，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的基础是心念，就是念头，这物质的基础。啊，换句话说，没有念头的时候，物质现象就不存在。啊，精神现象从哪来的？那物质现象，精神是现象，是物质现象的基础。啊，精神现象从哪来？它无中生有。他不知道有个自信，自信变现出来。啊，自信何以能变现？这个里头还有个原因。啊，那就是大乘教常讲的一念不觉。这个一念不觉是我们无法体会到的。我们的念头才错了，意念是什么？不是过去，不是现在，就是当下。啊，告诉你，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大乘教的常说的是活在当下了，就是当下这一念了。当下这一念如果断了，就成佛了，你就真的妙觉过位了。你就跟常寂光融成一体了。啊，当下这一念没断，分别执着断了，你是菩萨。啊，如果当下一念没断，分别也没断，执着断了，你就是阿罗汉。佛法的功夫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为什么肯放下？事实真相明白了，释迦牟尼佛的 给对我们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恩德，是他老人家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自然就放下了，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甚至不起心不动念。如是而已。成佛，你自己本来是佛，你自己成的。佛菩萨不鞠躬，不说：“哎呦，我度你的，我帮助你。”那是瞎话，那是佛随顺众生的方便语，不是说真话。啊，因为说你自己本来是佛。啊，你一回头肯把这个放下了，那就成佛了，你自己成的。如果佛能帮助我们成佛，我们还要修个什么呢？不必修了，也不必修这些经教了，用不着了。啊，他要不帮助我们成佛，他就不慈悲了。啊，他做不到。迷是自己迷的，悟还得要以自己悟。啊，这才是真理。啊，所以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这话讲得多清楚。那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成佛了。真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可以这个放下太难了。啊，太不容易了。无始劫来在六道里头，啊，受这些染污的熏习，养成坚固不拔的习惯，啊，全是这些东西在做主，啊，这些东西在主宰着六道轮回，啊，你就顺着它的旋律，啊，在六道里面去打滚了。啊，真正叫苦不堪言。我们不认识宝莲周边法界，啊，不知道自己是一朵宝莲花了。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是华严境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这个境界，还原观里头通通都有说明。啊，那就是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自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真妄，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啊，所以时间空间全是假的，一粒微尘。佛经上讲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可能现在已经被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从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量子，这小光子 啊，黄念老注解的本子前面有注，有注啊，在第二卷里头，前一卷我们曾经学过啊，这么一个小微点，它体积多大呢？100亿个小微点组成一个电子，电子我们都很小，肉眼看不见电子，它比电子小100亿倍，这么小的东西啊！我听到这个报告，我恍然觉悟了，心经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什么？就是那个微点啊，那么小的一点，它里头具足色身意啊，不是具足了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个信息。很重要啊！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它的波动、频率、周边法界，它没有缘尽，它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过去跟未来都知道，啊，没有时间呢。啊，没有空间呢，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呐，动个恶念周边法界，动个善念也周边法界。那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周边法界多好了，多殊胜了。那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谁造的？阿弥陀佛带头，我们跟进，大家造的，人人都有份啊！人人都有份，你也有份，你怎么不能往生呢？哪有这个道理？啊！你要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人可以阻拦你的。啊，问题你的觉悟，你的明了啊，要了解事实真相第二，莲花数量，夜夜花有百千亿叶，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莲花倒有一点像我们看的菊花一样，花瓣多啊，啊，它的花瓣多啊，这个百千亿叶就是这样的花瓣第三呢，光色无量，莲花本体即是光明，自性里面般若智慧是这个莲花的体，故曰光明。又莲花色类无量，青、白、玄，玄是黑色的，黄、朱、紫，此六为列啊，这是六曲这个例子。实际上呢，无量无边，小本弥陀经也是这个意思，举四个例子 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就四个颜色。啊，现在科学讲三原色。啊，其实所有一切这个色都是三种原色交配的。啊，此地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无量无边的光色。啊，青色之莲放青色光，白色之莲放白色光，玄黄珠莲呢一个放弃本色之光，故云光色也然。这个世界光明世界，啊，莲花之体是光明。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如来就是自性。他讲出三样东西，三个例子：智慧、德、相。啊，那我们用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三样东西，能配得上？啊，自性里面的光明。科学家讲的能量，自性里面的德，啊，德能呢，啊，就是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讲的信息，啊，第三种呢，就是物质现象。啊，法师里面讲的相分，信息是见分，啊，光智慧是自证分，科学今天能够发现这个真不容易啊！啊，它不是用放下的功夫。他是用知识，用数理，啊，用这个高科技的仪器来观察，啊，凡是有现象的，他都能看出看到了，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跟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始终是个谜，没法子证实，啊，那就看什么时候。世尊在大乘上所说的为正方知，啊，唯有你亲证你才知道，啊，在大乘教里面哪些人亲证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教里面一般都讲八地以上，八地叫不动地啊，七地是远行地，八地不动啊。啊，这是形容它的定功啊。啊，八地上面，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啊，菩萨五十二个阶级，最高的那五个阶级。他们真的不是一个人真的的啊！你的定功到这个等级的话，你都看见了，都明了了啊！这哪里是假得了的呢？ 啊，正德的境界是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啊，中国古人讲伦理，这是佛法讲伦理的关系。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然后我们这才明白了啊，佛法里面所讲的佛佛的名号很多啊，你看看万佛经12000多个名号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得。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啊，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内，皆由如来智慧得，那个德能啊，万德万能啊，我们通通具足啊。啊，相是相好啊，佛实现展现给我们看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中国人称得做佛宝。啊，全是自己有的。啊，德是能力。啊，光明是智慧。佛菩萨尊重一切众生的，不敢轻慢了。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跟自己共同一个化身，共同一体啊！那轻视众生就是藐视自己。啊，一个人总是我喜欢我的头，喜欢我的手，我讨厌我的足，那不就变成这个笑话吗？啊，明白之后，头跟足是平等的，丝毫差别都没有。啊，这个里头的意趣通通在大乘经教里头啊，你越学越有味道啊，越学真的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啊，啊，事出世间一切问题你碰到没有不能解决的，而且轻而易举。啊，第三，这是光色无量。第四，四者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摩尼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如意宝，随自己的意思。啊，它自然会变化。啊，庄严莲花了。珠宝皆是奇珍，故曰珍奇。啊，奇珍是世间没有。一切诸佛世界十法界里头都没有 只有如来的十宝庄严图里面有啊。为什么呢？十宝庄严图里面的一切万物通通是自信流变出来的。那么四圣跟六道里头万事万物又何尝不是自性流变的呢？是的。虽然体是自性变现的，但是它里面呢，掺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把自信变出的东西它变质了。道理在此地，不是原来这个样子了，扭变了，扭曲了啊，你看不到它的真相。为什么会被我们的念头发生变化？因为一切法它都不是真的啊。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在一灯法界里头，它只有唯心所现，它没有唯识所变。为什么？他们不用识，识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十宝图里面的菩萨，我们中国佛教常常称他们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中国人是用这两句话称赞他的。啊，彻悟见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禅定。啊，也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这说得很清楚，清净平等觉。啊，清净阿罗汉的定功就见到了。楞严经上说的九次的定啊，四禅八定是世间的禅定，见不到啊，清净心见不到啊。平等心是菩萨的禅定，比阿罗汉高啊。平等里头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了，有对立就不平等了啊。没有分别，没有对立，菩萨啊，大彻大悟那就是觉啊，大觉那就是佛的心啊。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清净平等，自己功夫不够，没证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帮助你啊，让你得到相似的境界啊。相似的管用，它不舒服管用 啊，好像你也有，你跟化身菩萨一样啊，但是不是你自己证得的，阿弥陀佛帮助你。啊，在极乐世界久而久之，慢慢自己就证得了。为什么？业障消了，待业往生啊！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都是待业啊，凡圣同居土待的业杂啊，善恶统统有。啊，方便有余土只待净业，不待染业。善恶都是染。啊，它还有净。那个净也是一个妄念。净要去掉，染净都没有。那恭喜你，你就大彻大悟了。啊，你就离开方便土了。啊，理上如是，可是事上呢，非常特殊。他四徒在一起，他没有分离，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设法界不在一起。啊，我们见不到天人，我们见不到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我们都见不到。啊，他们在高处，他们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如果从理上说，一切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肯定没有两样。啊，诸佛所成就的每一个人都是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通通放下的境界是平等的。这从理上讲，但是事上不一样啊。事上说要看你在因地时候，你的行你的愿，这个不相同。成佛之后感得的果报就不一样。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阿弥陀佛的愿心大了。真的是中国古人所谓的量大佛大。啊，他发愿要普度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一般人发愿没发这么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离开自己。啊，我学佛，求佛菩萨保佑我，啊，身体健康，长命富贵，怎么求这些？那再大一点的，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家族，我这些亲戚朋友总是有关系的人啊，再大一点，哎，为我这个民族，为我的国家啊，再大一点，为我这个地球还不错了啊。虚空法界太渺茫了，这个愿心发不起来啊。阿弥陀佛他能发，而且他真兑现了啊，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做到了，说到做到。 啊，用多少时间呢？前面都过五戒的时间。啊，五戒修行，修什么？就修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啊，所以从自信流出的现象，因为念头好啊，我们只能用纯净纯善来形容它。纯净纯善流出来的，那就是妙宝，自然庄严。啊，我们今天这些妙宝都蒙上了一层妄想分别执着，这变质了。啊，现在我们懂得一个道理，叫境随心转。我们能够把心态改正，啊，像美国布莱登告诉我们，他说2012不是一桩坏事。如果全球的人都能乘着这个机缘，啊，改正我们的心态，弃恶扬善，改邪归正，啊，把不善的心态抛弃，啊，把伦理道德找回来，不但这个地球上灾难可以化解，会把地球带到更好的一个走向。他这个说话我们承认，我们肯定啊。为什么？这道理我们懂得吗？这境随心转吗？啊，所以关键的问题，现在人为什么转不过来？他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他不肯转。啊，他认为他所想的是真的，现实真的。啊，你们说些话的时候是虚无缥缈。啊，殊不知世间人所追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幸福美满，没错，这些东西实质真正的都在大乘佛法里。修学大乘，你不求，自然全部都得到了。啊，不学大乘，你得不到。你所得到，你也不幸福，你也不圆满。为什么？你有无量的烦恼，无量的忧虑。有种种压力，你的精神、你的体力并没有快乐， 啊，这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真实智慧，你没有真实的德能啊，你所得到的这些东西是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修的因，这一生感得的果报啊，你命里就没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得不到啊，命里有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它都来了，都现前啊。古人的话没错啊，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你要改造命运，你要超越命运，行不行？行，你好好的修就能超越啊。到哪里去修学？到大乘里头来修学，他不骗你啊。大乘给你什么？不是大乘给你，大乘把这个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相好，你的健康长寿，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这大乘没给东西给你啊，大乘是叫你自己发觉你自己，你自己通通有啊，一样都不缺，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啊，换一句话说，把你自己自信阿弥陀佛找出来，你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世界就是你的极乐世界啊！这都是真话啊！所以莲花的意思，表法的意思一定要懂啊！每个人都是一朵莲花。那现在我们接受染物，我们没有把染物丢掉，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什么时候觉悟了，染物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就很轻易地把它丢掉了啊！恢复自己纯净纯善。下面说慈诸妙宝放无量光，光聚众色，色复生光，互应互施，故曰应施啊。这美不胜收啊，明超日月啊，超过啊，超过日月的光明啊，故云明耀日月。如观经云：“夜夜夜间，啊，树叶有百亿摩尼诸王，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树木花草，还有装饰。”啊，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啊，街道上种的这些树啊，逢年过节也有装饰啊。夜晚我们看到这个灯光装饰的确实很美观，这是人为的。极乐世界这个花草树木啊，罗网的装饰是自然的，没有人设计啊，也不需人加以人工，不需要啊。他从哪来？是自信纯净纯善的成就啊。 你所享受的是自然之美。啊，你看意义化解，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应是。夜夜摩尼珠放千光明，这是妙宝庄严啊！啊，在极乐世界才看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设法界里变质了，啊，接受太多的染污，完全变质了，啊，变得最可怕的，那就是堕在地狱。啊，我们见了不忍心去看他，啊，太痛苦了，太可怜了，怎么会变成那种样子？啊，变恶鬼，变畜生，啊，这都错了。啊，现在人间失去了伦理道德，人就不像人了。《礼记》上有一句话说，人气场在妖性，人把伦常放弃了，不遵守伦常了，那就叫什么呢？叫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反常，反常就是完全跟伦常相反，相违背。啊，五伦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五常仁义礼智信。啊，不仁不义无礼无信。这跟妖魔鬼怪就没两样了啊！古人说的啊，左丘明跟孔子是同一个时代，吾者抱莲之量啊，这个地方称抱莲之量。这个莲花是念佛人一心想求生净土，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啊，花的光色大小都不一样，要看念佛人呢他的功夫，他的心真实，他很勤奋，他的莲花就越来越大，光色就越来越好啊。所以从莲花大小光色了看出这个念佛人呢用功的勤惰啊。极乐世界其他都平等，就这样不平等啊，要看每个人功夫啊，不过也不容易。你真正往生的那一天， 弥陀本愿为神加持，哦，那个光色就特别的鲜明啊！为什么得佛光助照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紫摩真经色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相貌都一样。佛为什么要现这种相？前面四十八愿的时候，我们读过。因为佛看到他方世界，众生相貌不一样啊，容易起分别心。相貌好的生傲慢心，相貌差一点的该有自卑感。啊，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人啊不要有这种分别之处，所以他发愿，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相貌都相同。啊，大家就不会起这个念头。那标准的相貌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一个人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相同，没有两样。啊，往生的时候来迎接你的这尊阿弥陀佛是佛的化身，不是佛的真身啊！化身来迎接你，迎接你这个身呢，一定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呢，应所之量啊！你平常喜欢这个佛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你常常供养的这尊佛，你天天礼拜的，哎，他就现这个样子来接引你，你看得很欢喜，很熟悉，天天拜你，终于见到了，接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到本尊了，你自己的身相，你不知不觉，哎，自己身相这个本尊一样。啊，那就是你已经得到加持了。啊，真的不思议境界。啊，宝莲之量，小的半有限。啊，有些是古印度度量居利的一个单位啊，有很多种讲法。有人说一个游行或中国八十里，也有人说六十里啊，四十里，所以古人就分出大的游行、中的游行、小的游行啊。小游行就是四十里啊。可是古时候的度量衡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的身相啊，身很高大，一丈八尺个子，很高大。原来那个时候的尺跟现在尺不一样， 弘一大师有周持考啊，考据啊，找周持，周朝的持一持是现在市值的六成。哦，这样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啊，佛的个子是高大，大概好像现在的时候八九十公分的样子啊，这就很正常了嘛，不很奇怪了嘛啊，所以从前持小，现在的持大。啊，这相貌庄严。那么莲花呢？半幽玄。啊，我们用现在的想法，应该这个最小的莲花了。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应该也有啊，现在讲公里了，啊，有四五公里这么大的有个范围。啊，大小不一样啊，最小啊应该有这么大的范围，这是你出生居住环境啊，莲花化身，宫殿是在莲花莲台上。六宅的莲放妙光，一夜花中啊，出36百千亿光。下面念了有个注解，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也。啊，确确实实，一夜花中啊，放无量光。我们称阿弥陀佛为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啊，所以36百千亿是用数字来表无量的意思啊。下面是言36者，未见前人注释。这36从哪来的？古大德没有注解啊，寓意这是黄念老他的意思，以为极乐四土各有九品，49、36，可能是跟他这36从这来的啊，指国土当中的品数。啊，四土每一土九品，啊，是这个36，它的是可能是从这来的，啊，一品呢有百千亿里，啊，以百千亿表一个极大之数，啊，全都是讲的表法，夜莲光如其色。啊，真的是青色青光，红色红光啊，故有36百千亿光，49、36取这个意思啊，一莲摄尽一切莲，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这华严经解，一解一切，一切解一，啊，一多不二啊，啊，这才真正是究竟圆满啊。故云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36品 仍然是一个大略之所，是表法的意思。实实在在来讲呢，无量它真的是表无量的意思。有无量品。故可云呢，夜夜连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是阿弥陀佛。总的代表。十二光都是以无量寿无量光为核心。所以夜夜连出无量光。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一段。第二一段里面呢，叫光中化佛了。我们看经文，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这一段经文说明莲光中佛，宝莲光中有化佛，这里面也有四段，第一段呢，光中佛数，有多少佛？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这是数量。这个数量不能把它看作定数，看作定数就错了。这是表法。实际上我们都能把它看成无量。夜夜光中出无量佛。第二个意思呢，佛像。身色自净，相好殊特。经上常讲，自母真经色身，其实这里头还是显的表法的意思，因为在物质现象里面，特别是这些经书。现在都知道金属放久了都容易氧化，唯独金它不会被氧化，永远保持原来的颜色像我们金银铜铁锡 啊，这是无尽。啊，尽能够保持，永远保持它的原色，所以就特别显得珍贵。西方世界一切的光色，没有法子形容。世尊为我们介绍，多份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所有的啊，这些五金，这些珍宝，用这个来做比喻。而实际上呢，跟我们这边的金银珠宝啊，完全不相类。啊，我们要明白个道理，我们这边被染污了，啊，被什么染污了？被意念染污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我们这个世界心性加上识别，这个差别就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念佛啊，听到佛这样介绍，我们对极乐世界升起仰慕的心啊，真心祈愿，这个人有福了。对于佛所说的话，一丝毫怀疑没有。啊，就像从前儿女对父母说的话没有怀疑，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小孩都不相信父母的话，我们常常听到小孩子给他妈妈讲话，这话是真的吗？在从前怎么可能听到这么一句话了？那听得会奇怪呀。那别人说话靠不住，父母说话没话说的啊，老师说话没话说的啊，决定不会疑惑。现在这个疑啊成了大问题啊，对什么都怀疑，那就科学的精神害死人了啊，把整个传统摧毁掉了啊，人的诚信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应当学佛菩萨，佛菩萨对什么都不怀疑，骗他才不怀疑。你骗他，他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上一次当受就骗，假的不是真的吗？啊，这一招很厉害，假的不是真的吗？哎，你喜欢要我上当，我就满你的愿，满你的心。啊，你看菩萨多慈悲啊，绝对不是真的上当，真的受骗，不会。啊，他在逗着你玩。啊，其实上当的是自己，不是佛菩萨。啊，你在造业。你要受报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懂的。啊，此经念老者也有解释，自摸真经，这是经里面最纯的最好的。啊，向好，观音云，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 一一相呢，各有八万四千岁金毫。啊，古月数者。那么在古时候，啊，古时候印度人，啊，自古以来，大概世界上许多这些不同的族群，都有算命看相这些巫术，啊，古代有。啊，古印度认为，这个富贵人，啊，他的相貌好，叫贵相，啊，有32种，叫大人相，啊，就是富贵人的相，啊，而相呢，每一种相呢，还有80种随行好，啊，32相，80种好。这个是佛学词典小乘法术里面都有啊，大家都可以参考来看啊。这是讲我们世间的、啊、佛菩萨的相好，我们无法想象啊。大乘经典里面赞叹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观经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用84000，啊，84000也是表法的，啊，佛法有84000法门，啊，84000法门从哪里来的？佛说，众生有84000烦恼，法门是对治烦恼的，等于说众生有84000种病，佛有84000种处方。来治病啊，那么由此可知，84000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圆满，一个完整的数字，圆满的数字啊，也就是无量啊，无量是代表个圆满，是这个意思啊。你看84000烦恼。天行菩萨把他归纳啊，天行归纳是归纳弥勒菩萨的，弥勒菩萨把这些烦恼法术啊，无量的法术啊，84000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为了教初学方便起见，再把它归纳为100法，660法归纳100法，叫百法啊，相中的百法名门论。百法里面讲烦恼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26类。啊，这就是大类了，26类。啊，善法归纳为11类。啊，烦恼是26。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随烦恼又分大随、中随、小随。啊，它归纳的越简单，我们学起来初学就越方便。啊，我们知道那是一类，一类展开，每一类展开都是无量。啊，那通常用就是用84000这个数来代表。 啊，那么这是属于佛法里的明宿表法。三者光显光所现佛，夜浮放光，右方百千光明啊，光中化佛，化佛他又放光啊，不但放光啊，放光是表法，如果上根立止，见到这些光色，他就开悟了。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啊，还是没法子觉悟。那就一定要听演说了。啊，要看他表演，听他说法，啊，佛为设方，说为妙法，这个注子里头啊，四者佛说妙法，啊，佛为设方，说为妙法。又此法已殊胜啊，说法的利益了，太殊胜了，过过了安离无量众生与佛正道闻法的人，见光、见色、闻法，这都开悟了。啊，这个理学代表不同根性。有的人见到光开悟了，有的人见到色相开悟了，有的人听到说法开悟了。啊，这就是。根性不相同啊，但是开悟之后都一样啊，多少众生，无量众生啊，啊，这极乐世界的居民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每一天你看看十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净土。啊，阿弥陀佛，为什么有这样殊胜的法缘？这也是他的本愿。啊，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名号，十方诸佛都听到，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将他自己国土里面的众生根性等。善根福德的列的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交给阿弥陀佛去读的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啊，你看他老人家 当时在世的时候，49年的教学，圆寂之后正法、相法，各种不同的法门，诸位要知道，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有10个宗派，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那么到现在呢？现在可以说全没有了。现在寺庙有，真正修学的人没有了，真正懂得的人没有了。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常讲，有庙无道，不能行教。我们听古大德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兴衰，传统文化的兴衰都在远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5个人起家了，一个老师5个学生呢，无比丘啊。这个故事我们要懂。那么在今天，儒释道都缺乏人才，所以我们殷切地期望着年轻人要发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传统文化，为大臣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要真干，要真学，学习是非常辛苦，是真难，这个不是假的，障碍很多，学成了也不是容易事情，你像弘法也有非常非常意想不到的这个艰难困苦，都得要克服。学成之后，你有智慧，有智慧，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法。完全修复，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智慧，你就寸步难行。一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肯定是以戒定慧三学的这个指导原则，我们才能成就。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